大家好，我是陈阳，欢迎大家收看香港故事。2013年的3月28日的晚上，在深圳福田口岸一街之隔的这个德兴城大酒楼呢，是上演了一场真实的警匪大片。道路就被封锁，警灯就在闪匿，几十个穿着防弹衣、戴着盾牌钢盔的警员呢，荷枪实弹将酒楼啊冚唪唥团团转咁样包围住。而手持微冲、身穿防弹背心的警员就冲入个酒楼进行了一个拘捕行动。根据深圳警方的透露，原来他们收到了线报，为了躲避这个香港警方的追查，香港最大的帮会和姓和的主要成员就聚集在深圳的德兴城大酒楼里面，就借着这个婚庆的名义举行一个帮会的庆功宴，延开21席，广邀同门和其他的江湖人物北上出席。但是正当这场江湖的盛宴进入高潮的时候，深圳警方出动了350个特警冲入会场，逐一包围各席的宾客，最终带走了160人进行调查。其中就包括了14名被视为是重量级的人物，就香港老牌武打明星陈慧敏，他咧就黑然在内啦。咁呢一个喺影视江湖里边，钟横曾经饰演过古惑仔三支只手遮天当中嘅东升老大骆驼，买凶拍人里边嘅洪兴彪哥嘅电影明星，佢系点样同真正嘅江湖沾上边嘅咧？从警察到帮会老大，佢見證咗香港嘅灰暗時代，亦都係咧黑幫嘅黃金時代。投身影視圈，名利雙收，亦都留低咗退路。陳慧敏嘅娛樂江湖正在繼續。講起陳慧敏呢個名咧，好多人可能都會有啲咁多陌生，但一提到啊呢個東升駱駝。洪兴的彪哥，一个鲜活的形象即刻就涌入到眼前了。没错，这一位娱乐圈的老大专业户就是陈慧敏。从入行开始，他的角色多数都是江湖人物，他就擅长扮演流氓黑道人物、社团的老大，一身的武艺配合上他身上的这个青龙白虎的纹身，直情就是一个黑帮老大的形象。讲起来你都可能不相信，在没有进入这个影视圈之前的陈慧敏，他真是一位帮会的老大来的。陈慧敏就是新界的客家人，他老豆就是一个航海员，他妈是一个主妇来的，背景是清白的白滚水。他是怎样踏上这个帮会大佬之路的呢？咁呢個咧就需要啊，從香港當時嘅大環境講起啦。半個世紀之前嘅香港環境就非常之複雜。國共內戰之後咧，國民黨嘅殘暴啊就退咗入香港，咁同時亦都有大量嘅難民咧係遷徙而至。咁啊，中共啦、國民黨啦、港英政府咧都喺香港有過佈局，咁啊一時之間咧。暴力重生、秩序鬆散、販毒賣淫、地下賭場等等非法的行當咧，可以講係遍地開花。香港人啊，就戲稱為咧百花齊放啦。咁啊，廉政公署咧嗰陣時候咧，佢仲未成立啦嘛，咁所以咧警察就貪污泛濫，逆警逆匪。咁啊喺呢個龍蛇混雜嘅九龍街頭啊，少年嘅陳慧敏咧就喺咁樣嘅環境之下成長，就加入咗香港嘅一個大幫會叫14K 啦。14K 咧，佢就發跡於中國內地嘅。其實1947年啊，中國嘅內戰咧就形勢嚴峻，咁啊國民黨嘅中將叫做咧郭兆煌咧，佢就逃至香港。咁啊，由佢統領嘅總部位於廣州寶華路14號嘅紅門支樓就隨之遷徙，戰敗嘅殘軍啊就以14號為名，就搶奪地盤。咁啊，短短數年之間咧，一舉成為香港最大嘅黑幫之一。14號跟住就改名，改為咧14K 啦。投身江湖冇幾耐啊，陳慧敏就發現一個幫會咧。 根本就冇可能为自己去解决一个生计嘅难题嘅。十八岁嘅时候咧，佢就为自己谋得咗人生嘅第一份差事，就去狱警。咁啊，正系因为呢一份差事咧，对陈慧敏啊日后嘅人生起到一个极其咧关键嘅作用。咁啊，因为工作原因啦，咁啊，陈慧敏咧就结识咗好多帮会嘅大佬，咁喺狱中就给予关照，系嘛？咁因此就结下咗咧不少嘅情谊。就为他以后啊呢个帮会生活啊，佢上位咧就铺一条路啦。两年之后咧，佢又申请啊，将自己调为一个民警啊。咁啊喺街头行必巡逻嘅时候咧，佢就向各种非法嘅行当收取保护费。警队扫黄扫非啊，佢又实时向江湖兄弟通风报信。四年嘅警察生涯啊，虽然咧佢喺警队嘅职位咧始终都好低，不过作为一名潜入警队嘅卧底咧。他在帮会里面就迅速获得了上位的机会了。卧底的日子毕竟不可能长久，后来真的因为警队知道他有黑帮背景，陈慧敏就正式结束了警察生涯，彻底进入了帮会任职。凭藉着和不少的黑帮大佬的交情，他在帮会的道路上可谓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咁啊喺帮会里边上位，除咗同老大嘅交情之外，靠乜咧？系嘛？咁啊靠咧打得两个字啦。咁啊行江湖咧，首要嘅条件就要打得。陈慧敏啊，年轻嘅时候咧，佢中意习武，先就学咗一身咧叫做咧谭家三展拳，后来咧再学过嗰啲西洋拳。咁啊，佢有一身嘅武术功底，做狱警嘅时候咧，就经常咧就代表警队啊去出赛去打擂台嘅。咁啊，从呢个警队出嚟咧，陈慧敏啊，几乎咧日日都喺度厮杀。佢啊曾经咧袭击过人，亦都曾经咧遭受过袭击，身上啊一条条嘅刀疤，就系嗰段岁月嘅见证啦。正如陈慧敏自己所讲嘅，喺嗰个年代咧行江湖啊，你一定要先打得。嗰个时代你唔识打，你出嚟行啊真系唔得。你打得先至会有名气。你打不出名氣啊！咁你行十年八年都冇用啦，係嘛？佢話我出嚟打幾場漂亮嘅仗，即刻有名啊！咁你咧揾錢咧就比較多啊，就比較多人咧會揾你去看場啦。咁啊，去到1967年離開咗警隊嘅時候咧，陳慧敏啊已經係小有名氣嘅大佬嚟噶啦，手下馬仔啊將近咧有300個。咁佢就操控住咧位於咧九龍半島南邊一隅嘅尖沙咀地區，就安排手下咧。分管各式各样的非法的行当去收取保护费，甚至自己还去投资。就在这个尖沙咀的金巴里道，他和其他的这个江湖人物还合伙经营了两间舞厅。而这一切的收益就是基于所谓地盘的话事权。为了争夺地盘，帮会博火就是家常便饭来的。帮会火拼比起电影场景咧，其实仲要凶狠嘅。咁喺当时嘅香港咧，警察就好少去干涉咧呢啲所谓帮会火拼，系嘛？双方斩杀咧，大概要持续啊5到10分钟，刀会攞命。佢嗰个时候啊，一打一斩啊，差唔多咧，一斩就系10分钟、5分钟，警察唔会嚟嘅，比电影啊仲更加厉害。20年前可以讲咧，陈慧敏为了争夺地盘咧，喺尖沙咀和台湾的黑帮枪战，呢、这个咧就系咧香港帮会枪战的第一例啦。惊心动魄的日子，唉，你能够活得下来真系好命。所以那个时候咧，系香港的灰暗的时代，亦都是黑帮的黄金时代。混乱的日子咧，终于要结束了。1974年，致力于大刀阔斧改革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带领着香港就创立了廉政公署，无数的警察被请喝咖啡接受调查。经历了经济腾飞的香港，在这个时候就迎来了一个更加广阔层面上的社会转型。政府管治就越趋细致和成熟，灰色地带就慢慢收紧。整个80年代，警队针对着黑社会展开了一浪接一浪的大型的行动，随后更加展开大规模的所谓卧底的计划，就派警员长时间渗透到黑社会的组织内部。 面对着这个不断缩小的生存空间，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就开始转型，它开垦出一个别有于传统的另一个江湖。现在香港的地下世界就是14K 和盛和、这个、新义安和、安乐等等四大帮会的天下。正如陈维敏所说的，他说、现在完全就不一样的，旧时呢就是黑帮的人去卧底警队，现在呢调翻转头是警察卧底入黑帮。帮会的江湖生存为艰，过去、在灰色地带明目张胆的日子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在各位帮会大佬忙着转型的时候，陈维敏呢他亦都开拓了一个新的江湖，就是娱乐江湖了。打入娱乐圈，演绎江湖，演绎自身，爱恨承受一样的真实。陈维敏的娱乐江湖，稍后继续。讲起陈维敏咧，打得啊呢个咧，几乎咧就系所有识佢嘅人啊第一嘅反应嚟嘅。佢系以一个出拳嘅呢个迅猛嘅著称，喺一个又一个自由搏击嘅擂台上边咧，佢系高举手臂，亲眼睇住对手被抬下赛台。无论喺街头巷尾定喺擂台之上咧，佢嘅灵巧嘅身手啊，都系佢赢得咗面，亦都咧赢得咗名声。但系咧，佢料想唔到嘅系咩咧？佢仲能够啊凭住佢嘅拳头去打入影视界呢一个咧庞大嘅名利场。 咁啊，跟住同大家介绍咧，就系陈慧敏同埋呢个森田浩嘅一场比赛啊。呢场嘅赛事咧都非常有人关注。 咁一个好有传奇色彩嘅系咩咧？陈慧敏自幼咧，佢已经同咧李小龙系相识嘅。咁啊，多年之后咧，李小龙啊更加咧喺佢面前亲口讲，佢话咧脚就李小龙，拳就陈慧敏。以一名武术家嘅眼光啊，对陈慧敏出拳嘅速度同埋力度咧，作出咗一个肯定同埋咧赞赏。1973年，一代武打巨星李小龙不幸身亡。曾经风靡世界的香港武打电影咧，亦都陷入咗一个咧艰难嘅境地。影视界咧系急需啊，识得真功夫嘅演员咧嚟延续嘅。而喺1972年咧，陈维敏系代表香港参加咗东南亚嘅呢个拳赛，将对手打败，赢得咗冠军。咁啊，因为连续两年获得中国国取嘅呢个国术擂台大赛嘅冠军咧，佢啊崭露头角，引起咗影视界嘅注意。陈维敏第二次夺得东南亚拳击赛的冠军之后，邵氏电影公司的导演何凡就将电话打到了这个黑帮大佬家，就邀请他出演电影叫做《血爱》的配角。开头陈维敏心大心细，他咦咁搞错啊，拍电影他点解会拍电影啊？睇电影就得，咁自己拍电影点可能噶咁讲。咁喺呢个何凡嘅呢个盛情嘅邀请之下咧，就抱住一个咧去话换票啊，即系玩一下啊咁样嘅心理咧。咁啊，陈慧敏就答应出演，片酬唔系咁多啫，3000元啊，当时收入都算系十分可观。咁啊，从此就开启咗佢咧随后30年嘅电影生涯啦。依家除咗呢一出啊电影嘅名同埋简单嘅演员介绍之外咧，《血爱》啊喺互联网上根本上已经系无迹可寻。事实上咧，陈慧敏咧，佢早期喺影视界佢真系默默无名。咁佢多数扮演嗰啲通晓功夫嘅奸情嘅角色，又或者咧系参演嗰啲色情电影。咁啊，直到咧几年之后咧，佢先至揾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嘅戏路，就系咩咧？本色出演江湖人物。1976年，陈慧敏喺《跳灰》当中咧就扮演一个冷面杀手。呢次咧，佢真係第一次嚐到咗呢個酒紅嘅滋味。 雖然仍然都是反面人物，不過陳慧敏的演技、表情、身手等等都有進步。隨著這個跳灰的票房報捷，就去到1976年，他是香港票房的季軍，他亦都逐漸迎來他自己事業的第一春了。三年之後，在電影舞廳當中，他是第一次擔當主角，還將自己的親身的經歷融入了電影裡面。在銀幕前，他和江湖大佬一起經營的舞廳生意興隆，不過遭到其他幫派的隨演，他的大佬慘遭殺害，陳慧敏就奮起反擊。電影的最尾，他就手持武士刀，從兄弟勇闖舞廳大開殺戒，以二人去敵數十人，用血淋淋的手段奪回自己的生意。1979年，當再演《場內場外》獲得成功之後，陳慧敏他乾脆就自組電影公司做老闆拍戲，於是就出現了紅英。他成立這間電影公司之後，第一部的作品就叫《手扣》，他飾演一名冷血殺手，亦都是陳慧敏從影以來第一部專程為自己打造的作品。陳慧敏他在《手扣》當中兼任監製、編劇，還有就是武術指導，就將江湖當中的經歷就搬上到電影上面去了。咁喺呢部片裏面有一場跳海嘅戲真係死亡特技嚟嘅。當時陳慧敏要從大概10層樓咁高嘅青衣大橋跳落嚟，本來佢就請咗個替身幫自己完成，嚇點知個替身就唔敢跳，咁佢唯有自己上噶啦，係嘛嗱，咁啊抱住咩咧啊，即係死就死啦咁樣嘅心態，從橋頂一路跳到水裏邊。咁佢後來佢講得非常之坦白。佢咧個最擔心就咩咧？一下子啊嚇呢個咧中到個水底嗰度啊，因為咧衝力太大游唔上嚟，咁就弊家伙。咁可見呢場戲咧真係好牙煙。要知道1979年啊，成龍仲未開始搏命，陳慧敏呢一個跳海嘅鏡頭咧已經可以講係去到咗亡命嘅程度啦。陳慧敏話：好多粉絲啊都同我反映，佢話你一企出嚟咧就似個大佬，邊個都演唔到啊咁講。咁黑幫大佬咧，始終都係佢最中意嘅一類角色嚟嘅。咁因為咧感覺真實啊嘛。1983年，佢喺《殺入愛情街》當中上演一名因為愛情而走上仇殺之路嘅江湖大佬，就獲得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嘅提名添。江湖老大嘅角色咧，就奠定咗陳慧敏喺影視圈當中嘅地位。1992年。在《古惑仔三之隻手遮天》當中，他飾演東星老大駱駝。1998年在《龍在江湖》當中，他就飾演社團老大微叔。2001年在這個《買兇拍人》當中，他就飾演洪興的彪哥。這一系列的經典的角色依然是深深地打上了江湖的烙印。在部片裏面，他飾演的黑幫老大在片外邊他同樣亦都係娛樂圈的江湖老大噃。黑幫控制娛樂圈，引發演藝界反彈。回歸之後，幫會勢力何去何從？昔日的老大又將如何抉擇呢？陳慧敏的娛樂江湖，稍後繼續。黑幫控制香港娛樂圈咧，傳言就已久。在60、70年代啊，香港嘅電影公司除咗幾間大公司之外咧，幾乎所有嘅電影公司咧都係幫會開嘅。咁所以咧，好多演員啊都會有幫會嘅背景。咁喺回歸之前咧，面對黑幫無孔不入嘅控制，演員咧佢無疑就係一個弱勢群體嚟嘅啊。咁呢個和合團新義安大圈仔，1980年代咧，佢中期啊滲透到電影業當中去。到咗90年代咧，香港嘅娛樂圈當紅演員啊被脅迫拍戲嘅情況啊，仲時有發生添。1992年， 周星驰、张国荣、黄百鸣主演的电影《家有喜事》就胶片被抢，遭到了黑帮的勒索。成龙亦都自爆话，他曾经拥有三把枪、六粒手榴弹，同嗰啲黑道去对峙。咁样嘅讲到咧就咩咧？佢话嗰个时候啊，真系攞枪杆子啊指住佢哋拍戏。你喺呢一组拍戏嚟两个黑社会拎枪，佢话啊，你过嚟我呢边拍戏，你嘅片酬100,000嘅话，就俾你2,000蚊。我系老板，我只能够出头，真系咁样样。咁啊，刘德华咧亦都曾经啊被黑帮用枪咧威胁住嚟拍戏。咁啊，虽然咧当时啊刘德华并冇报警，不过当时所有嘅香港警察都知道真有其事。按照道理嚟讲咧，娱乐圈对帮会人物咧可以讲系深恶痛绝，但系咧陈慧敏嘅帮会身份啊，唔单止系冇阻碍佢嘅演艺路线嘅发展。反而咧，为佢赢得咗尊重喎，因为咧喺佢睇嚟咧，帮会系讲道义嘅，呢个咧亦都系佢一贯处事嘅原则。咁啊，对于江湖以外嘅世界咧，佢系同样讲义气。回归之前嘅香港啊，黑社会嘅势力几乎系绑架咗成个香港嘅影视界，明星被枪指住拍戏嘅场面可以讲系层出不穷。陈慧敏咧，亦都以自己空前嘅纹身为名。開設了紅英電影公司，但是他不利用自己的黑幫身份來威逼利誘，相反有影星、女星被拍艷照，有影星拍戲之後收不齊片酬向他求助，他亦一一盡力去解決。按照他的說話來說，他說我亦都是演員來的嘛，即使幫會當中有人好像陳慧敏那樣他堅守道義，不過呢香港電影業正處於黃金時代，黑社會自然而然都會來掠奪這一塊肥豬肉的。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各種不擇手段的行為就紛紛湧現，指槍威脅就屢見不鮮，轟動的事件就好像劉嘉玲被人綁架那樣。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當時香港電影是處處都瀰漫著黑暗的勢力，家有喜事的底片被搶一事引發了香港電影圈強烈的共鳴，影人自身的安全問題隨即受到了社會的廣泛的關注。香港演藝人協會等等的相關電影組織就發起了抗暴反黑大遊行，前後一共有300多名影人參加，抗議香港影壇存在的涉黑暴力事件，同時亦對當年的香港警方無力保護影人安全表達了強烈的憤慨。這件事在香港影壇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1993年香港警方成立了旨在擊破電影界內三合會的特遣部隊，1995年1月警方经过2年的卧底行动之后，声称就战胜了新义安。1996年警方宣布三合会过去多年在电影界所建立的影响力已经消退。1998年民康广播局长透露说，1996年警方只收到了一宗涉及到一名电影从业员和三合会有关罪行的举报，而1997年更加是一宗舉報都冇，咁啊，似乎咧三合會喺影藝界嘅影響力咧就被逐漸咁樣清除啦。隨住回歸嘅到嚟咧，香港啊猖獗嘅黑幫活動就開始發生咗轉變。這個長期行走於黑白兩道嘅男人，其實已經係聞到咗咧時代轉向嘅氣息啦。陳慧敏仲記得97回歸前夕，很多香港黑幫大佬被內地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就約見談話，香港黑社會是沒有前途的。自從16歲行走江湖以來，陳慧敏就第一次這樣感覺到了，很快就退出前線，隱退江湖。1998年澳門 14K 的龍頭大佬，外號花名叫做崩牙區的尹國區就被捕入獄，同年外號大富豪的悍匪張子強在內地被捕槍決。2008年 14K 大佬這個差佬文突然間消失得無影無蹤，2個月之後，澳門警方才在7個黑色的塑料袋裡面發現他已經被肢解了的屍體，混跡於黑道，一腳隨時踏入監獄，另一隻腳隨時踏入鬼門關。 江湖中人咧，能够活到六七十岁嘅人好少嘅，能够获得善终嘅咧，更加系少之又少。依家陈慧敏黑帮老大嘅身份就慢慢淡化，佢亦都开始转型经商。香港回归之后咧，随住特区政府对黑社会打击力度嘅加强，香港嘅帮会咧都喺度慢慢咁样转型啦。陈慧敏就咁样解释自己对时代变局嘅理解，佢话好简单啫，我哋呢度讲法制噶嘛。香港几个大富豪，即系张子强嗰个团伙啊，佢哋绑架李嘉诚嘅仔，佢真系绑架咗，不过就告唔到。大陆咧拉咗佢就要枪毙噶，你又惊唔惊咧？就咁简单嘅啫嘛。乜正如佢所讲咧，依家嘅香港帮会亦都系爱国嘅，亦都系听国家嘅命令嘅。公安局就不会同你合作噶啦，而系命令落咗嚟，你就必须要做。香港帮会唔敢同国家公安局对抗，同国家对抗你就冇办法运作噶啦。九七年之后啊，香港帮会之间嘅暴力冲突越嚟越少，取而代之嘅咧就系以和为贵嘅氛围啦。就好似川剧啊表演一样，陈慧敏咧佢一生人当中不断咁样去变换住佢嘅脸谱。他当过香港的皇家警察，做过黑帮大佬，后来更加直接将本色的自己搬上了银幕，出演电影《古惑仔》当中的东星落堂等等黑社会的角色。近年他又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名红酒商人。现实世界当中，除了偶然间以影星的身份去出席一些江湖前辈的红白事，陈慧敏距离江湖已经很远。江湖夜雨十年灯，这位昔日厮杀在前线的江湖大佬最终还是归于平淡，香港帮会的风云岁月亦都成为了过去。多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香港故事，我们下一期再见。